北京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今天北京的声音节目，请听徐徐道来话北京，由北京交通广播推荐。 日下帝烟幽州城，历史残篇老北京，有八大杂院， 胡同深处藏着宅门大院的精气神， 有钱不住东南房， 人文古迹透着厚道有面的北京 话。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徐德亮。 听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大杂院里头，老北京的故事。咱北京啊，是座千年古都，那么历史上呢？因为长期处于中原与北方民族的交汇处，故而它融合了众多的民族的文化习俗语言，那么久而久之呢，就产生出了富有本地特色的京腔京韵的北京话。其实北京话就是语言融合的一个结果。不信啊，我这么一说呀，您一听啊，南方话尤其广东话其实是最接近古代汉语的，啊，海贼啊，这奶得嘎是吧？都这味儿，反正我也学不好啊。雷猴，对不起啊，是吧？你打我好了，都这味儿，它显得硬，显得干。但是这是中国话这个传统啊，到广东的延续。可北京话呢，尤其一家人话音，尤其呢再有很多的吞音吐字，其实您琢磨去，北京话这声调跟外国话是更像。真的，你说哎，哥们儿去看电影去，看电影干嘛？看什么电影？变形金刚。他这种感觉，拿小凳儿，拿小凳儿，坐着吃冰棍儿，跟那个 Las Vegas Anto Theater 啊，那个 Congratulations， 跟这其实感觉差不多，跟那个雷猴，跟那个其实差的有点远。这说明什么呀？北京话博大精深，它既融合了少数民族的语言、外来的语言，又有中国本地的深厚的民族的烙印。那么今儿呢，咱们继续说说这个北京话。昨天的节目咱们说了北京人的您，那么对于这一点呢，我非常有感触，所以在我的散文集《人间喜剧》里边有这么一篇相关的文章啊。这个文章写的我觉得挺有意思，我给您捡重点的说这么两条，您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来吧，您就再听哦，北京城里头您了看看，天坛地坛白云观，西山景山万寿山，北海故宫博物院，这不东四西单鼓楼前，高粱赶水把老龙王来撵， 请徐德亮徐徐道来话北京。 北京的故事，我小时候啊上台说相声是这样的啊，俩小朋友的是七八岁嘛，说相声啊，身穿着小长袍啊，翻着那白马蹄袖，下边穿小青布鞋，上台一块鞠躬啊，而且奶声奶气的，这场是您表演啊？是啊，呵，我现在想着我都觉得有意思。那么有一天呢，来了一个老师，他听我们这词儿，哎，不是你们这哪成啊？他说怎么不成啊？你想你们这个不到十岁的俩孩子啊，穿上大褂啊，已经显得够老气的了，一上来就是这场是您表演，你们这太奇怪了，应该是这场是你表演，这多好啊，旧相声捧逗之间啊互相称您，你们说新相声尤其你们小孩啊应该互相称你，记住了没有？当时啊比较小啊，七八岁，但是我们也觉得这观点呢有点怪异。你想两个小大人装腔作势的您来您去的，这是有一点问题， 但是真的你来你去的，就像小孩说话了吗？就像新相声了？相声就是逗乐，可是为什么传统相声的规矩两个人之间要互相称您呢？哎，这不是相声的规矩，这是北京人说话的规矩，这是礼节。侯宝林先生他在自传当中就曾经说啊，我们家旗人啊，家里规矩还是很大，比方你要看看街上的景色，那就只能站在门里朝外看，不能出门槛儿。可那个时候啊，侯宝林他只有6岁啊，而他的家境呢也陷入到了只能每天搭铺睡啊，我就睡在一张小饭桌上，这日子可真难过。就是这么一个陷入贫困的这么一个家庭，哎，规矩还是这么大，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习惯性的礼仪。那么无论何时何地，规矩都应该是谨遵的，礼数是必不可少的。再举一例吧，相声当中这个矛盾和笑料啊，多因为捧逗双方互相斗法而起的。那么现在呢，咱们这个相声里往往逗哏的说出点什么出格的话来，那捧哏的都是打住啊，等会儿，嗨，都是这个。可是相声前辈王长友老先生有一段老录音，那么在这个逗哏的开始说大话的时候，比方说啊，我是一个这个文学家啊，我是一个武术家，比方说是这么一句词儿，王长友先生捧哏呢，用他那特有的沙哑的嗓音，很平稳地说：“哎，我先拦您清谈。”你这是一个多有韵味的情境啊！京剧、四合院、老城根、兔爷、礼数，似乎啊，这老北京的东西，离我们好像是越来越远了吧。 徐徐道来话北京，京味文化最动听。 读过了我这篇小文啊，再跟您说一句老北京常说的客气话，劳驾。这劳驾呀，可以说是咱北京请别人帮忙做事时用以表示谦恭的一个套语，就是好像是麻烦您了这么个意思。您看那老残游记，就是那个刘鄂的那个刘铁云他写的那个老残游记，在第13回里就有一句这样的话：得了，劳您驾啊，看他伙计送进去就出来，请您把门啊就锁上，劳驾劳驾。这是在晚清的时候，哎，就已经是有文学作品里有这东西了。包括在这个柳青的创业史里，像第1部第5章就有这么句话，说有些个外户主组的庄稼人一再表示要劳驾他烧些稻种，那也用的是劳驾。那么这劳驾呀，这是北京人经常挂在嘴边上的一句礼貌用语，这是地道的北京土话。劳驾一词呢，是由劳引申出来的，这劳字儿那是北京人常用的客气词儿，有这个烦劳啊，劳动人劳动啊，劳您了，就这个含义。北京人请求别人这个帮忙或搭把手的时候，一般都说那个得了，这劳您费神了啊，得劳您跑一趟了啊，或者这劳动您了啊，这劳动不是下地劳动的劳动，就是让您费劲了这么个意思。那么这驾呢，是车驾之驾，最早呢赶车赶马的术语叫驾，后来皇上一出宫就是骑驾。哎，所以呢，因为上层把这个这么用了，在老百姓这儿呢，这驾也就成了敬词了。得您驾到啊，驾，大驾光临。哎，那么劳和驾揉到一块儿，成为客气话。这最初啊，是老北京赶车的和赶马的，那么推而广之呢，就成了大众的日常用语了。啊，或者说劳您大驾，或者劳您一驾。在北京劳驾应用那是极其广泛，那求人帮忙借东西，请人搭把手，请人让道啊，出门打听个道都会用到它。尤其咱们外地朋友，您跟北京人说话之前，您要说劳驾我请问您，北京人绝对拿您当自己人。得了，说过这些有意思的北京话，我还得劳驾您啊，您可别换台，哈哈。为什么呢？下边就是我跟王文林先生合说的相声，今天咱们继续来听打灯谜的下半部分。 那么昨天呢，王先生这个说了四句诗啊，要打四味中草药。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出外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前面两句的谜底分别是半夏、防风，下边呢就该说第三句了。 第三句是丈夫出外三年整， 这药材是 当归。 有这个药啊？ 那是 啊。这为什么是当归啊？ 你看出外三年了，应当回来了。 对呀、 啊，当归。归来的归，当归，哎， 丈夫出外三年了 啊， 应当归来。 你看当归吗？ 哦，那归来没归来？ 没有，这当归哪能归来？没有， 三年一回都没归来。 没有一回没回来， 那有问题啊。 有什么问题啊？ 家人这孩子打哪儿来的呀？你瞧瞧。产生奇迹了，这个， 啊，不是我能说清楚。 那您说清楚了。 我这当然，这她是她丈夫没回来呀、啊。 对。 但是呢，她是她小家人去找她丈夫去了，她找她丈夫去过一回，没我什么事儿、 哦。这我就明白了。 啊， 丈夫出外三年 啊， 在外边一直没回来。 啊、对。 探亲，人女方去了。 对。 带着身孕回来的。 没错。 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的呢？ 他小家人他是我们街坊。 哦，没事老看街坊。哎呦，什么时候坐月子了？ 不是他，我旁边我听见的也是那什么、啊。 老听这贼话干嘛、 不是他，反正他是他丈夫应当回来当归 啊、哦，当归了， 当归、 哦、行了，别着急了， 不是天， 不 是， 不 是， 不 你别老 啊， 你什么叫不往外问？你我们这不是一码事儿，你老往那一块问，你这不是挤得我胡说八道吗？不是一码事儿、 哦，不是一码事儿， 对、啊， 单摆副歌的， 对呀、 啊，啊，得了，那您说说第四句， 一封书信半字空， 嗯， 这药它是白纸， 有这药啊？ 那是啊。 那为什么叫白纸啊？ 你看来了一封书信、 嗯、 上面一个字没有、 嗯、 白纸一张，白纸，你知道吗？ 哦，这来一封书信上面一个字都没有。 对啊， 连半个字都没有， 要不咱怎么叫白纸啊？ 信皮上有字吗？ 没有啊。 那邮局怎么给送来的呀？ 托朋友给带回来的。 带回张白纸有什么用啊？ 让小家人糊窗户呀。 这个解释的很不错啊！哦，让小家人糊窗户，你不说不是一码事吗？ 他又是一码事了， 你瞧瞧这个不怎么样 啊！不是，我们这个还是有道理， 有道理。 你这 没关系，我说一个， 不是你先别说，这十块钱怎么着？ 十块钱就咱暂时压着 啊， 记着账。我说一个，您要猜着了呢，给您20。 行， 您要没猜着就抹了 啊！谁不干谁了？ 这成吗？ 行，你说一我猜。 我说这最简单了， 你来吧 啊！刺啦， 说 完了， 完了！ 你瞧多简单，您那当当当当当当四句，咱刺啦完了， 这刺啦， 嗯， 刺啦打什么呀？ 你瞧，打一食品， 吃的，谁吃过刺啦呀？ 这都不知道，你 吃辣这我猜不着， 猜不着了 啊！ 告诉你， 这是 摊鸡蛋， 摊鸡蛋。 嗯， 那怎么吃辣？ 可您没摊过鸡蛋啊？ 摊过， 那锅是热锅 啊， 油是热油， 是 鸡蛋往锅包上一磕， 吃 辣，10块。 这摊鸡蛋够贵的啊， 10块。 哦，这是吃辣摊鸡蛋。 对 呀、 啊，你听着啊， 啊， 吃辣。刚才你猜不着，这更猜不着啊！ 啊， 别胡说， 哎、 胡说罚款，知道吗？ 让我猜不着， 又探一个。 好，您这一筐鸡蛋，呲啦呲啦，我得多少钱呢？我， 您没敢猜呀、 啊？你 让我给吓唬住了。 行，对， 我再说一回还敢猜吗？ 你敢说我就敢猜， 你敢猜我敢说呀？ 你来吧， 干脆这回这样 啊， 50块钱敢吗？ 500都没问题，50来吧， 50来哈。 那是 呲啦， 摊鸡蛋， 摊鸭蛋， 摊。怎么摊鸭蛋了？ 你都花50了，给你换一大个的。 我看见什么了？我 怎么样？ 不是您这前后您都白吃辣了、您这不怎么样，不如我们这四六八句的， 不如您这。 那当然，这 那没关系， 这不叫谜语。 我再说一个行吗？ 你来啊， 我再来一个。 你来吧， 听歌吗？ 当然听了， 平时 啊，这通俗的 有一首歌叫 《忘情水》， 这刘德华唱的，听过？ 你瞧， 你看， 《忘情水》是刘德华唱的， 嘿，唱的好着呢。 那《忘情水》是谁给的呢？ 谁给的？ 嗯， 忘情，这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十块钱 啊， 《忘情水》是刘德华唱的， 对， 《忘情水》是谁给的？ 谁给的？ 啊，给的。啊，给我一杯忘情水。 哦，这啊给的是忘情水。 所以说您这个岁数跟不上时代了。 啊，跟不上时代。 要不再问您一个。 你说。 什么老鼠两条腿？ 哪有两条腿老鼠？ 米老鼠。你瞧，连动画片都不看。再问你一个， 你说 什么鸭子两条腿？ 唐老鸭。 傻帽，什么鸭子都两条腿。哎呀，您这个脑子呀太笨了。 您这脑筋急转弯。 嗯， 你这我，你要这我说你也不知道。 哎，您还会说呢？ 那当然了。 再来一个， 你听这个，说远看是你爸，近看是你爸，你爸是你爸，就是个儿不大。你猜猜这个，你瞧，这。你来了， 这可你骂人了吧？这 没骂人，这脑筋急转弯，你猜得着吗？ 这猜不着。 我告诉你啊， 您说 说，远看是你爸，近看是你爸，你爸是你爸，就是个儿不大。 这是 你爸爸那相片儿。 你瞧，这呵，你看看，你瞧 这你也不行。 我各位还有给鼓掌的，你看看啊，你看。 这脑筋急转弯，这算什么呀？ 怎么带了这么些个家长来啊？您这 谁说的？ 啊？ 嗯？谁说的？ 啊？您还会这个呢？ 那是啊。 那我也说一个， 你来啊。啊。 说呀。 啊。 嫌短 啊， 去一块 啊， 长了。 去一块更短了。 哎，我长了。 嫌短。 嗯。 去一块，长了。 长了。 这猜不着， 那猜不着啊！ 不知道， 是太笨了您。 这个， 您往外站一点。 我往外站怎么了？ 您看您那个大褂是不是短一点啊？ 短一点。 你去一块不就长了吗？ 你去一块不是更短了吗？ 去哪儿啊？ 去大褂啊！ 哎，去腿。对不对？ 好，您这叫灯谜，您这。 啊。 我这腿去一块，我改瘸子了，我。 那大褂不长了吗？ 没听说过。你要这，我说你也猜不着。 那您说一个。 你听这个， 嗯， 越咔着越憨。你瞧， 啊，不是什么？您再说一遍， 你猜不着这越咔哧越憨， 越咔哧 啊，对， 这胡说了，这 怎么 越咔哧越细？ 不，越咔哧越憨，你看这灯谜吗？ 你看看， 你猜得着吗？ 猜不着， 猜不着。 嗯， 我告诉你， 这是 农村打井。 打井怎么越咔嚓越憨 啊？那当然，你看打井就是拿铁锹挖一坑， 嗯， 往坑里一跳，越咔嚓越憨，越咔嚓越憨，越咔嚓。 哎，行了，行了， 这你猜不着这。 您这是打井呢，还是开矿呢？您 这脑筋急转弯你不行 哦。 哎， 还真是。 你要有好，你说一好灯谜。 脑子还真不错。 那当然了。 那这样 啊， 前面勾了，后边抹了。 怎么着？ 多少钱都不算了。 这回， 毕竟它是游戏嘛。 是啊。 最后我说一个好的 啊， 这要猜着了，这十块钱我给您。 啊，这咱们得说那好的。 猜不着。十块钱给我， 那当然，我这人不赖账， 行吗？ 那当然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嗯， 你说这谜语， 听着啊， 我听听。 这个谜语一般， 你得说好的， 太好了， 那是 绝对够底的那个。 哦，是，咱们听听那个，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猜着了。 打过节期间一项活动， 猜着了。 嗯， 过节期间这我猜，你甭过节，这我知道了。三头六耳八条腿，这我猜着了。 不是，你怎么猜？这是什么？ 这是庙会上耍狮子的，你看没问题了。 不是，不 十块钱， 别着急，不，冷静一点，冷静。 不是， 不是您这个啊，我这是我错了啊，对不起哥，我错了，因为他这个智商，我不应该说这么高深的 啊， 这么难的，他肯定猜 不 着。 猜着了， 结果胡说了。 不， 这样我换一个， 你 换一简单的， 别换 啊，远看是崔琦， 你看 近看是一泡屎啊。 嗯，甭说那个，这我猜着，十块钱得给我。 远看是梁厚民 啊， 近看是洗脸盆那个。 不是谁？甭说那个，我这我猜着了，三头六耳，这我猜着了。 猜着是什么？ 庙会耍狮子的。 你得说得上来，庙会耍狮子的为什么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当然它有道理了。 有什么道理啊？ 你看耍狮子的， 嗯， 我说对了，给十块钱啊。 您说怎么个三头？ 厅长，三头。 嗯， 你看假狮子一头， 嗯， 俩耍狮子俩头，三头吗？你这错不了这个。 六耳， 你有三头必有六耳啊。假狮子俩耳朵，俩耍狮子四个耳朵，六耳啊。 8条腿， 你假狮子4条腿，俩人4条腿，8条腿啊。 切，一只眼。一只眼，差点儿给我蒙过去啊！一只眼， 啊， 说呀，一只眼，猜着了吗？ 一只眼， 知道了吗？ 没有。 你那几只眼啊？ 我那6只眼。 一只眼，我说这么高深的，你还能猜着这？您这个脑子，您这个智商，你瞧那模样。我知道，我猜着了，猜着什么了？我知道了，我都不知道 啊！ 我能不知道吗？对不对？ 啊、 我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你这个脑子太差了。 是这样，算我没猜着、 啊。 我给你10块，你说你这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啊， 他是啊 啊过节期间。 过节期间呀、 啊， 3头6耳8条腿1只眼。 对呀、啊， 他是 这是什么呀？ 老太太 啊。 坐马车，啊！谢谢各位啊，谢谢。 哎，你先别，不是，老太太坐马车，你得给解释清楚了。 这还用解释吗？ 那怎么3头6耳8条腿1只眼、啊？ 你瞧啊， 啊， 怎么个三头啊？ 啊，三头。 老太太一个头吧？ 对， 那马一个头吧？ 是， 赶车的还一个头呢， 三头 啊。 那六耳呢？ 有三头就有6耳啊。 啊， 老太太俩耳朵， 是 马俩耳朵 啊， 赶车的还俩耳朵呢， 6耳。8条腿呢？ 老太太2条腿 啊， 马是4条。 对， 赶车的还2条呢。 8条腿。 8条腿啊， 那一只眼呢？ 就是 啊， 为什么他是老太太是一个头 啊？是 赶车的一个头， 不是 马还一个头呢？ 不是，我问你这一只眼， 都有三头就有6耳啊？老太太俩耳朵，赶车的俩耳朵，马还俩耳朵。 我问你这一只眼， 是啊，老太太是2条腿。赶车的是2条腿， 不是 马是4条腿。 我问你这一只眼， 他你输钱就输在这一只眼上了。 为什么呀？ 马是瞎马，老太太双失目，赶车的就一只眼。 去你的吧！ 音阶跃动，描绘市井风情；声腔抑扬，勾勒精华美景；弹板丝弦，韵律悠扬。听徐德亮演唱。北京小曲儿，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那么前面咱们听了一段王文林先生跟我合说的相声《打灯谜》，这是传统相声。那么下边就到了北京小曲儿这个单元了。今天咱们来听一段插曲儿，叫《蘸水》。这插曲里边呢，赞什么不漏什么，整个这个小曲说的都是水，但是您听吧，没有一个水字儿。好了，最后就为各位朋友送上本人演唱的插曲《赞水》，三弦伴奏依然是著名的李建书老师。在这里呢，徐德亮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的节目再见。 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